攻读路加福音，苦难和圣死，第二十二章。称为逾越节的无效节近了，司祭长及经师设法要怎样消除耶稣，因为他们害怕百姓。那时撒旦进入了那名叫伊斯加略的犹达斯的心中，他本是十二人中之一。他去同司祭长及圣殿警官商议，怎样把耶稣交给他们。他们不胜欣喜，就约定给他银钱。他应允了，遂寻找机会，当群众不在的时候，把耶稣交给他们。无效节日到了，这一天应宰杀逾越节羔羊。耶稣打发伯多禄和若望说，你们去为我们预备要吃的逾越节晚餐吧。他们问他说，你愿意我们在哪里预备？他回答说，注意，你们进城必有一个拿水罐的人与你们相遇，你们就跟着他，到他所进的那一家，对那家的主人说，师父问你，我同我的门徒吃逾越节晚餐的客房在哪里？那人必指给你们一间铺设好了的宽大楼厅，你们就在那里准备。他们去了，所遇见的正如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样，他们便预备了逾越节晚餐。到了时候，耶稣就入席，宗徒也同他一起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渴望而又渴望，在我受难以前同你们吃这一次逾越节晚餐。我告诉你们，非等到他在天主的国里成全了，我绝不再吃他。耶稣接过杯来，祝谢了，说，你们把这杯拿去，彼此分着喝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非等到天主的国来临了，我绝不再喝这葡萄汁了。耶稣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掰开，递给他们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而舍弃的，你们应行此礼，为纪念我。晚餐以后，耶稣同样拿起杯来，说，这杯是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约。但是，看，负卖我者的手同我一起在桌子上。人子固然要依照所预定的离去，但那负卖人子的人是有祸的。他们便彼此相问，他们中哪一个要做这事？在他们中又起了争论，他们中数着谁最大。耶稣给他们说，外邦人有君王宰治他们，那有权管制他们的称为恩主，但你们却不要这样。你们中最大的要成为最小的，为首领的要成为服侍人的。是谁大呢？是坐席的还是服侍人的？不是坐席的吗？可是我在你们中间却像是服侍人的。在我的困难中与我常常相携的就是你们，所以我将王权给你们预备下，正如我父给我预备下了一样，为使你们在我的国里一同在我的宴席上吃喝， 并坐在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。西满，西满，看，撒旦求得了许可，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。但是我已为你祈求了，为叫你的信德不至丧失，待你回头以后，要兼顾你的兄弟。伯多禄向他说：主，我已经准备同你一起下狱，同去受死。耶稣说：伯多禄，我告诉你，今天鸡还未叫以前，你要三次说不认识我。然后又给他们说：我以前派遣你们的时候，没有带钱囊、口袋及鞋，你们缺少了什么没有？他们说：什么也没有缺。耶稣向他们说：可是如今有钱囊的应当带着，有口袋的也一样，没有剑的应当卖去自己的外衣去买一把。我告诉你们，经上所载他被列于叛逆之中的这句话必须应验在我身上，因为那有关我的事快要终结。他们说：主，看，这里有两把剑。耶稣给他们说：够了。耶稣出来，照常往橄榄山去，门徒也跟他去了。到了那地方，耶稣便给他们说：你们应当祈祷，免得陷于诱惑。遂离开他们，约有头石那么远，屈膝祈祷，说：父啊，你如果愿意，请给我免去这杯吧，但不要随我的意愿，唯照你的意愿成就吧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给他，加强他的力量。他在极度恐慌中祈祷越发恳切，他的汗如同血珠滴在地上。他从祈祷中起来，到门徒那里，看见他们都因忧闷睡着了，就给他们说：你们怎么睡觉呢？起来祈祷吧，免得陷于诱惑。耶稣还说话的时候，来了一群人，那十二人之一名叫犹达斯的走在他们前面。他走近了耶稣，要口亲他。耶稣给他说：犹达斯，你用口亲来覆卖人子吗？耶稣左右的人一见要发生的事，就说：主，我们可以用剑砍吗？他们中有一个人砍了大司祭的仆人，把他的右耳削了下来。耶稣说道：至此为止。就摸了摸那人的耳朵，治好了他。耶稣对那些来到他跟前的司祭长和圣殿警官并长老说：你们拿着刀剑棍棒出来，好像对付强盗吗？我天天从你们在圣殿里的时候，你们没有下手拿我，但现在是你们的时候，是黑暗的权势。他们既拿住耶稣，就带着解到大司祭的住宅，伯多禄远远地跟着。他们在庭院中间生了火，一起还坐，伯多禄也坐在他们中间。有一个使女看见他面对火光坐着，便定睛注视他说：这个人也是同他一起的。伯多禄否认说： 女人我不认识她。过了不久，另一个人看见他说，你也是他们中的。博多禄说，你这个人我不是。约隔一个时辰，又有一个人肯定说，这个人确实同他一起的，因为他是加里利亚人。博多禄说，你这个人我不懂你说的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鸡便叫了。主转过身来看了看博多禄，博多禄就想起主对他说的话来，今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博多禄一到外面就凄惨地哭起来了。那些按压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，又蒙起他来问他说，你猜一猜是谁打你。他们还说了许多别的侮辱他的话。天一亮，民间长老及司祭长并经师集合起来，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议会里说，如果你是墨西亚，就告诉我们吧。耶稣回答他们说，即便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也不会相信。如果我问，你们也绝不回答。从今以后，人子要坐在大能者天主的右边。众人于是说，那么你就是天主子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说了，我就是。他们说，我们何必还需要见证呢？我们亲自从他的口中听见了。